弟兄姊妹平安，春雨绵绵，大家啊唔系正好眠系嘛？够唔够精神？啊，有冇声嘅？啊，好够系嘛？好，我哋一齐祷告吓。亲爱主，弟兄姊妹话精神够啊！主啊，我哋咧实在欢喜快乐，我哋嚟到你嘅殿里边去敬拜赞美你。主啊，我哋亦都学想你自己嘅说话，求你自己嘅说话去临到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嘅生命里边。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滋养，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力量，好叫我们活出基督。主啊，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你面前，请你光照和引领。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想问一下在座呢，有没有即拍过一下照片的人，即曾经拍过一下，揸过相机按过一下的，举举手行不行？大部分啦，系咪？大家有冇听过 order 啊？啊 ，order 吓，用过 order 未啊？吓，咁系好威猛喎！呢间公司咧，佢话咧，即系你只系需要揿掣得，咁后勤嘅嘢我哋搞晒，咁即系话咧，佢要做出全世界佢最优质嘅菲林，咁啊，佢真系做到嘅吓。咁啊，所以咧 ，order 呢间公司咧，曾经系即系富甲一方，哇！佢做出嚟嘅菲林啊，遍布全球，基本上咧，佢即是那些政客都要巴结他的，他在 New York Rochester 的公司前面要开路，政府面即是要跟他开路的，即是威到这样。不过今天呢，你们用 digital 相机是吧，是吧？大家知不知道 digital 相机是谁发明的？原来都是柯达，在70年代已经研制了出来了。不过呢，我就想问一下，即是现在是哪位还用柯达菲林呢？我都好想認識啊！你有冇啊？一位咁大把用緊柯達菲林嘅，富士都殺埋，得唔得啊？有冇啊？咁你唔用菲林用咩啊？喂，用咩啊 ？digital 相機啊！你大家知唔知道咧？你而家啲 digital 相機冇菲林咁高嘅 quality 嘅，知唔知噶？知唔知噶？唔知啊！而家話埋俾你聽，咁你會考慮用翻菲林啊？唔會啊？點解啫？因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方便两个字嘛。其实呢，即是柯达这间公司曾经非常之辉煌过，但是亦都去到一个地步呢，曾经是申请过破产要再重组。为什么这样样呢？因为柯达这间公司它虽然发明了研制了即是 digital 这样东西，不过它没有好好地把握个时机。因为他心知肚明 ，digital 呢一样嘢会影响到菲林嘅生意嘅，所以佢就结果就系决定咗维持现状，继续发展菲林。咁啊，所以咧，柯达原本系可以雄霸天下嘅，不过而家佢失去咗天下。但我哋咧发觉咧，即系佢嘅使命同埋时机一旦配合唔到嘅时候咧，结果系让到自己一蹶不振噶吓。各位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使命紧唔紧要啊？使命好紧要啊！不过有使命，要唔要配合嗰个时机咧？系好紧要噶，一定使命时机要配合，咁样先会产生最效，即系最好嘅果效。不过问题就系咩叫时机啊？好多时候咧，我哋即系为主作见证嘅时候咧，系咪次次都系上帝俾一个叫天赐良机你啊？可能有时系。但有时唔系嘅噃，我哋发觉咧，好多喺圣经里边人物咧，佢哋系识得把握时机，或者叫做创造时机啦咁样样。嗱，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你想唔想咧做一个有使命感嘅基督徒啊？喂，冇声嘅喂，你回应一下好喎。系想啊，咁你咧下一点数埋出嚟啊，咁你要唔要咧有使命又识得把握时机先？都想要啊，系咪？嗱，所以我今日嘅讲题咧，下一个 page 就系咧使命与时机。咦，点解缩得咁细嘅喂？我特登做大咗佢噶。咁咧就系咧《使徒行传》26:1-29吓。咁啊经文咧其实系好长嘅，不过咧我就同大家咧会即系读出嗰个重点。我哋睇下咧保罗呢个人物，佢嘅生命里边咧到底有啲咩嘢嘅特质吓？佢咧可以喺逆境里边咧创造时机。把握机会来传福音。第一件事就是因为他认定了基督就是救主了，在1-15里面。首先我们要讲一讲 保罗呢个人咧，点解会受迫害，甚至系受审讯咧？吓，咁啊，我简单啲咁讲啦。因为咧，保罗咧就因为全基督嘅关系啦，就俾咧即系前任嘅巡抚啦，一个叫腓力斯嘅人啊，软禁咗两年啦。咁咧就啊，而家咧就去到咧新任嘅即系巡抚嘅手下啦吓。咁就好啦。咁咧点解佢俾人拉啊？咁样样嗱，其实讲得好简单。即是犹太人呢就认为啊，即是只是得他们是神的选民，其他那些全部都是外邦人，不重要的那些。同埋呢他们又认为呢啊，即是尼赛亚将会带领他们来复国的。好啦，就是这个犹太人的观念啊。咁呢保罗呢就讲啊，即是尼赛亚来了，就是呢带领就是基督耶稣、哦。不过基督耶稣有没有带领犹太人复国啊？就冇。咁另外咧，仲要死埋喺十字架上面咯。咁跟住咧，保罗讲啊，基督耶稣即系呢个尼赛亚复活了。咁啊，仲未完咯。佢话咧，靠住犹太律法就唔可以让你得救，要靠住复活咗嘅基督耶稣先可以让你得救。啊，我想问啊，呢个同犹太教嘅一贯嘅教导相唔相同啊？完全系唱反调系嘛？所以咧，犹太人咧就觉得哇，你简直离晒大谱。欺师灭祖啊，即系唔系话即系改佢啲条文咁简单，系觉得佢欺师灭祖啊，所以咧想杀之而后快。嗱，保罗就系面对紧呢种嘅光景。好啦，咁啊俾人软禁咗两年，新任嘅巡抚啊腓斯都啦，即系因为咧阿保罗就用佢嘅身份，即系罗马公民嘅身份，向凯撒皇帝上诉。咁啊巡抚，咁你梗系要写嗰啲咩上奏嗰啲文。即是那些咒文就是给凯撒大帝啊那个叫什么尼禄啊这个 Caesar 去看看是不是不过问题就是怎么写他不知道怎么写。所以呢这个腓斯都把握了一个机会、哦、原来呢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特派专员就是呢那个叫做即是有两个人呢去负责做犹太人的王，即管理犹太人呢，就啱啱呢去到呢即係呢个地方嘅该撒利亚啱晒。咁腓斯都即係发觉哇机不可失，咁横掂你都系管理犹太人㗎啦。咁我就要捉住你啦，整一个叫做唔系审讯喎，呢个依家唔系审讯喎，系非正式嘅咨询会，即係用我哋现代话讲啦，就仲要系非正式嘅添。咁佢希望咧做咩？唔系为保罗翻案，佢纯粹系谂下我点样写好我篇嘢嘅啫。咁啊上诉去啊皇帝嗰度。咁啊所以咧呢保罗咧而家咧就有机会咧喺呢个王叫做阿基伯王。嗱，记住佢唔系即系真正罗马嘅皇帝啊，系负责咗犹太人个嗰个王嚟嘅啫。咁咧就好啦，有保罗就有机会喺呢个王面前，同埋啲咩人嘅面前咧？去受审讯，我哋前面25章啦。如果你有自己圣经，请你揭开25章就讲到，佢喺腓斯都面前，一个巡抚面前啦，喺阿基帕啦、白基啦，即系佢太太嘅面前啦，同住咧仲千夫长，话嗰啲好有势力噶啦人啦，同埋罗马城里边尊贵嘅人咧，就进入咗呢个公厅啦。好啦，我哋睇啦，呢度第26章1至到3节。嗱，保罗，你睇下佢开场白系点样讲？第一节即阿基伯就对保罗话：，哎，你可以讲啦咁样。保罗第二节讲话：，阿基伯王啊，犹太人所告我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数，实为万幸，礼唔礼貌啊？非常之得体同埋礼貌。咁啊就，于是咧可幸嘅咧就系你熟悉犹太人啲规矩，哦，同埋佢哋嗰啲辩论，求你耐心听我讲。嗱，保罗用一个咧好即系点讲好得体嘅一个方式咧开场白咁样样。强调咧呢一个阿基伯王好了解咧犹太民族嘅咁样样，好啦，嗱跟住落去咧，佢就系讲到咧，即系第四节啦，因为我从起初喺本国嘅民中，并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学，如何咧？犹太人系知道嘅，佢一开始咧就已经即系咁样去讲明啦，咁样样，好啦，跟住落去啊，我哋咧睇。我哋一齐就请听我读啊，第六到第八节。我而家企喺呢度受审，系因为指望，即系因为指望神向我哋祖宗所应许，应许咩咧？ 呢个就系我哋十二个支派昼夜嘅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咧，就系因为呢个指望。指望咩咧？就系神叫死人复活。点解你哋看为不可信的咧？嗱，其实咧，原来犹太人里边咧，佢系有嗰个指望嘅。指望咧就系叫死人复活。其实在犹太人的观念其实是有这一样东西的，不过那个问题就是，当保罗强调耶稣基督即是尼赛亚复活的时候，就被他们反对甚至是拘禁。我们在保罗那番说话里面，你发现他有没有哇我冤枉啊这些字啊，有没有？喂，佢污蔑我，喂，我哋祖宗嗰啲信仰都系咁嘅。保罗完全冇嘅，咁佢又讲呢番说话，又讲咩啊？佢喺度做紧一个见证嘅，点解咁嘅？咁得意嘅，因为咧，即系佢即系把握嗰个时机，任何机会都唔放过。点解咧？因为佢认定咗基督就系救主啊！嗱，我哋睇咧保罗嗰番说话，我哋睇到系第九至到第十二节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蓝色的字好吗？大家读了四节的经文，有一个字呢重复出现了很多次，麻烦按多下，按多下，是的，个我字，四节出现了几多次啊？六次我字，哇，即是很强调呢，这个我，我什么呢？原来他这个我就是跟着后面那些全部都是怎样呢？即是迫害那些基督徒。保罗以前最重视的那样东西呢，就是怎样呢？拥有他的犹太人和那个的法利赛人的身份，所以他觉得迫害基督徒就是敬虔这样。好了，弟兄姊妹，但是后来保罗有没有放弃了这个我？即不再迫害基督徒？他真的放弃了这个我的。弟兄姊妹，当保罗放弃他这个我的时候，意味着他会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他的身份和权力。弟兄姊妹，即是为什么保罗肯呢？因为就一句讲晒，他认定了基督耶稣是救主。所以呢，保罗是向亚基伯王呢，即是为什么讲这番说话呢？其实他想做一个对比出来。我以前就是这样对付基督徒了，不过我现在全部都不要了。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他想向亚基伯王显示的一样东西，就是我生命完全脱胎换骨，不同晒同以前。他甘心放低晒这些东西。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生命是这样的时候，有时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好像保罗这样脱胎换骨呢？我们有没有懂得去认定了基督耶稣是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放低了以前那些拦了我们的东西呢？我自己呢，可能弟兄姊妹都认识了我一段时间了，其实你知不知道我最大的兴趣是什么？好啦，吓咩话？我见到你的嘴喐咗下，唔知道。OK， 我最大的兴趣咧就系叮叮叮叮叮，就系泡茶。咁你谂泡茶，你梗系谂茶叶啦。茶叶咧，我唔会去啲乜记茶庄嗰度买嘅。咁我以前喺香港嘅时候咧，我要坐火车去中国嘅武夷山嗰度买茶叶。咁唔识订噶嘛，唔识订咧，咁啊要揾个导游啦。咁啊导游，咁啊同个导游讲咩啊？游翻游山玩水冇兴趣，名胜古迹唔使揾我。咁导游啊，但都带埋，咁你想点？话哦，你带我去啲茶农嗰度发掘啲茶叶就得噶啦。咁啊，呆咗呆咁样。咁啊，揾到啲茶农之后点啊？咁啊，留低张卡片佢，叫佢速递啲茶叶俾我咁样啦。翻嚟香港度探茶，享唔享受啊？享受。当全部人同我讲：，喂，范弟兄起嚟侍奉啊！ 我第一句问佢几时？星期六。哇，星期六我咩日子啊？当当当当当的日子。我你叫我真系侍奉，咁我仲使当嘅，即系仲使叹嘅咁样。到最后，我呢个人要喺屋企里边跪低，求主帮我戒茶。有啲系戒毒啊，有冇听过戒茶？我戒茶。所以今天我能够站在讲台上面，因为我已经戒了茶，即不是说以后不喝茶，你请我都会喝，但是茶不再成为我的核制，不再成为我的捆绑，我可以放得低，我可以喝就喝，不喝就不喝。弟兄姊妹，有没有些牵制住我们的生命呢？保罗逆转他死了生命 的关键，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主，即是遇到主。保罗从此认定基督就是他的救主，人生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基督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想回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那个，你要苦心问自己，最重要的那个是不是基督耶稣？有没有东西是超越基督耶稣的？你不没了他不行的， 你基督耶稣都不该借名的，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如果有，你要仿效保罗。保罗的生命是我们即是很重要 的提醒来的。他争取每一分每一秒去见证。跟着十三节开始，他就开始讲他自己的得救见证。怎样呢？在大马色的路上呢，被光照眼都看不到啦，这样。跟着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啊？你跟住咧，你系边个啊？保罗话：我就系你所逼迫嘅耶稣。佢把握机会讲佢嘅见证。顶姊妹，你对上嗰次咧，同人哋分享你嘅得救见证系几时啊？有冇同人哋分享下你嘅得救见证啊？即系全福音。但我盼望咧，我哋每一位顶姊妹咧，我哋都懂得去讲，而且把握机会去讲。嗱，呢个好重要嘅，因为咧咁样样。你先是认定了基督耶稣和救主，你先是懂得把握机会。保罗重视的不是自己放监，重视的是彰显基督。但我们呢与主相遇的时候可能是很多年前，不过今天你想一想，我与主相遇之后，是不是我整个人生都逆转了？是不是我今天随时随 地我都预备好跟人家分享基督耶稣呢？你看一看保罗，他是不是等机会？我想问问你，你答我，保罗是不是等机会？我告诉你，不是等机会，他是把握机会，创造机会，或者叫创造时机。保罗有这种能力，即是有这种敏锐或者能力或者感动，是因为他认定了基督耶稣的救主。我们除即是我们说呢，即是使命和时机，你除了要认定基督耶稣是救主之外，另外一样东西在保罗的生命里面呢，我们都会看到的。第二就是呢，他肯始至呢回应神的差遣。十六到到二十三节，我想大家一起读十六到十六到十八节，好吗？读三节，第二预备起。这三节的说话是谁说的？谁说的？耶稣说的。耶稣跟保罗说了这个说话多少次啊？知不就是一次咯。差遣了他多少次啊？知不就是一次咯。即是一次说话，一次差遣，即是一次的吩咐啊。保罗是这个时候刚刚信耶稣的，即是 在这个光景里面呢，哇，他呢就已经是呢整个人生将上帝的说话深深放在他的里面。他 就要向咧，即系将啊，即系向佢嘅同胞同埋外邦人咧去作见证。嗱，弟兄姊妹，我哋要思想一个问题，有时候咧听就听到啦，但肯唔肯咧，可能系另外一件事嚟嘅。你同唔同意啊？但系保罗咧，佢岌咗头，佢肯啊，佢就真系咧以主嗰种嘅呼召嗰个使命咧，系成为佢人生嘅使命啊！佢真系咁样样嘅噃。嗱，佢所深信嘅咧，即系咩啊？第十八节，我差你去嗰度啦，系叫佢哋眼睇到喺黑暗中归向光明，同撒旦嘅权下归向神。保罗真系以呢个咧为佢哋嘅即系嗰个嘅使命咯，因为咧即系佢希望啊呢啲人咧都能够咧即系得蒙赦罪，同一切成圣嘅人重得基业。佢将神嘅说话深深放喺佢嘅心里边。其实我哋每一个基督徒，我哋有冇主俾我哋嘅差遣同埋使命啊？有冇啊？梗系有啦，你同我个个都有啊，咁样样。不过我哋有冇好似保罗咁样样咧？嗱，呢个咧我哋值得我哋去思想嘅咁样样。嗱，其实喺上一任嘅巡抚底下，保罗已经被软禁咗两年，足足两年。他没办法讲到明，即是他是冤枉的。一个坐紧监的人，你说他最想什么？就是放监咯，得到自由啦，是不是？但是我们在经文里面完全看不到保罗呢，哎呀，冤枉啊，平反啊，什么完全没有的。他只是一心一意，他是要呢，即是去见证上帝，是不是？去将福音来到去传广的。所以他是很积极，即是你会看到他心里面最重视的是什么？就是上帝给他的使命，他的托付。他就是用他的人生去回应，即是上帝给他的差遣。在很多年前，我有个朋友结婚，我们两公婆就是负责在他婚礼里面负责读经。你知道，即是大家出席过基督教的婚礼，是不是？到最后咁啊，新人一对新人咧步出礼拜堂，咁跟住又翻嚟啊嘛，系嘛？咁跟住做咩啊？新郎致辞啊嘛，系嘛？咁啊，新郎哥咧就走咗上台嗰度啦，走嚟讲啦。咁佢一开始讲咧，我系个单亲嘅家庭，不过感谢神，咁啊，我心里谂，咦，佢完全唔系先多谢佢父母啊，咩来宾先喎？咁佢就讲咧，啊，上帝点样去拯救佢啊？即系讲见证喎。咁一路讲落去咧，就带出福音啊！即系咧，耶稣基督咧嗰种嘅大能大力同埋大慈爱。咦，我发觉，咦，佢唔系喺度致谢词，佢讲紧一个小型嘅布道会。啊，讲到咧，即系高峰，大概都唔使十分钟到啦。佢咧就喺度讲话，啊，台下嘅啊各位来宾弟兄姊妹，有冇边位咧？你愿意信耶稣我？呼召啊！你明唔明啊？哇！我心里边咧，即系我坐喺后边，我几想咧起起身拍手掌，即系唔好啦吓，坐翻低先。即系嗰只呼召啊！啊，台下嘅有嘅，即系你愿意咁信耶稣嘅，你嘅心里边一句句都有祈祷，跟住佢就讲个决志土文出嚟。点解呢个新郎哥佢会喺新郎哥致辞嘅时候讲呢番说话嘅？因为他把握机会，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很有恩赐传福音，同埋为福音付上了很大代价的一个的好朋友。但等姊妹，我们看回，哇，原来真的即是有人这样的，不是只是保罗才是这样。你如果有现代人都可以这样，你和我可不可以这样？你和我都可以的。所以巴不得我们真的即是重视上帝的说话，始至回应上帝的差遣，好不好？这个是我们的价值观来的，弟兄姊妹。即是讲得俗一点的说话，容许我这样讲，即是说上帝的大使命，你知道大使命在哪里，是吧？所以你们要去那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到底值不值钱？如果用俗一点的说话去讲，弟兄姊妹，我们看回在保罗整个讲词里面很重要的第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 保罗就将咧，即系佢嗰个嘅意象化为使命，立志真系始志回应咧上帝嘅差遣，把握一切嘅机会嚟到去即系传福音。我哋咧睇到第十九到到二十三节，佢度大概讲话咧冇诶，我冇违背啊，从天上嚟嘅意象，先喺大马色啊，一路一路咁样咧就啊，劝佢哋悔改归向神。跟住咧，因此犹太人咧喺殿度捉住我，想要杀我。不过蒙神嘅帮助，直到今日我都仲企得住脚，对住咧即系各位诶嚟到去作见证所讲嘅咧，其实同众先知同埋摩西所讲嘅咧，即系都系一样嘅啫，就系将来必成就嘅事，就系基督必须受害，而且从死里复活。首先咧，即系将光明嘅道咧传给百姓，即系自己人啊。同埋外邦人，嗱，保罗咧，跟住咧就系讲呢番嘅说话啦。即系基督徒嘅人生唔单止系要咧，即系有福音咁简单，而且咧系应该将福音嘅呼召一路路咧去传开。你知唔知道点解今日你同我有得信耶稣啊？因为呢二千年嚟有好多好多嘅基督徒。没有违背那同天上来的意象，他们是始至去传福音的。所以呢，大家知道，如果你看回基督 教会历史，其实呢我们的教会，即不是这所教会，是历世历代教会，尤其是早期的教会，奠基在什么上面？奠基在血的上面，基督徒的血的上面，他们是用血去建立教会的。所以你看看他是不是始至去传福音，去见证上帝呢？你看回十九节，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为什么用没有违背？为什么用这个字眼呢？如果样样事凡事都很顺利，哦，那就搞定了，这样使不使用没有违背这个字眼？根本就不使嘛。所以咧，即系没有违背啊！意思咧，即系话咧，面对好多咗，即系好多嘅挑战，甚至系难阻底下咧，仍然系继续去。弟兄姊妹，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五个字：耶稣爱之城。你有冇听过？有啲听过啦，系嘛？啊，有啲未喐。咁啊，咁我盼望咧，你留意一下你教会啲报告版啊。咁啊，有分区报道训练，好快咧。就会有暑期啊，嗰张个 poster 咧连埋出嚟，我唔知连咗出嚟未啊？我顶姊妹，当你睇到之后咧，你睇到咗之后咧，你有冇谂过啊？我都可以喺当中咧尽一份力。我哋分开咧，即系芝加哥做四个区域，咁咧去传福音。你有冇谂过咧？我哋呢度叫做咩啊？北区粤语系嘛啊？我哋边个叫北区粤语？你有冇谂过咧？参与喺当中？你有冇谂过咧？参与喺当中做咩啊？传福音啊嘛，系咪啊？你有冇谂过？你都可以成为当中一份子喎。我见到有啲啊眼瞪埋，啊好开心，即系谂住参加啦，系咪？不过唔知道你有冇谂过，你可以成为当中一份子，将福音带俾呢个社区里边嘅附近嘅人，同其他教会嘅弟兄姊妹一齐合作去努力。但系弟兄姊妹讲到明，话俾你听。不是 easy job 来的，不是求其就得的了，是需要你付出的，付出努力，付出汗水，付出时间。你制不制？我在这里挑战你，我鼓励你呢，你好好地回去呢，去考虑和祷告。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其实应该好像保罗那样，把握机会，把握时间来到去传福音。保罗认定了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之外，他就始至去回应即是这个 的差遣，因为他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都是第三点，就是他要拯救宝贵的生命。我们看看第二十四到二十九节，这里一搜出来，第二十四节当保罗讲完他的见证之后，你又看到那个非即是巡岛巡抚菲斯都他是不是很顺住啊？他不是，他大声讲：保罗啊，你癫狂了，用现代话叫你 short 了，你的学问太大啊，反而叫你癫狂啊，这样。 讲完了个见证生效未啊？未生效、哦，似乎咧一开始咧就面对咗挑战啦。但系保罗有冇收声咧？冇。保罗话：菲斯都大人啊，我唔系癫咗啊，我想我讲嘅咧系真实明白嘅说话、哦。好啊，跟住再打埋出嚟。然之后保罗仲有嘢讲嘅，佢啲菲斯都唔听嘛，佢就向住更高嘅阿基伯王继续讲。佢有冇停啊？佢唔停，佢继续把握机会。阿基伯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信噶。哇，即系就扫埋阿基伯王。不过阿基伯王咧，系咪跟住好信呢？你睇下第二十八节，阿基伯王话：喂，你想稍微劝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嗱，我用另外一个译本咧，嚟到去读俾即系大家听吓。你想用呢个短短嘅时间，就可以说服我成为基督徒啊？好短嘅时间之内，可能咧系可能一分钟之内嘅时间。保罗两次遇到挑战，即系一个巡抚，一个系嗰个阿基伯王。保罗有冇怕？有冇即系漏气啊、泄气啊？冇。跟住咧，保罗喺二十九节嗰度讲，我哋一齐读蓝色嘅字好嘛？预备起。保罗着重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那些听的人，即是他们能不能成为基督徒才是保罗最重视的。保罗的焦点不是在自己，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经常放在自己，我自己得不得闲，我有没有空间，我有没有兴趣。保罗的焦点是放在人地那里，他得不得救才是最重要的，我能不能够让他得救才是最重要。这种心态是我们每一个都应该拥有的，弟兄姊妹。即是我们传福音给人，很多时候不是人家即刻就信，信了都不一定是即刻改变的。所以呢，即是我们要是付出代价呢去拯救宝贵的生命。这个呢是我们的责任来的。请记住，可能你付出了很多都是类似撒种的。收割的是谁？上帝。我们不要将所有责任都拿上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弟兄姊妹，我们不单要求主来到去使用我们，更加求主打发更加多的弟兄姊妹，就是你身边那些，大家一起做小天使，我们一起出去撒种，当然为神收割更加好。你千万不要觉得哇，传福音有时传福音难难啊，你诚实答我，难难难，咁你做唔做啊？低啊，有啲做，有啲都系冇喐，万一俾个饭传到点中咗我？好多时候我哋成日都觉得传福音要付好大代价，就好似一支蜡烛咁啦，再举个例，好似蜡烛咁样，咁传福音传啊传啊传啊，哦都绝咁啊冇晒啦，系咪啊？一紧节目，因为有时好得意嘅谂法。即是没错，你是会耗的，消耗的，好像蜡烛那样。但是你想一下，一支蜡烛即是很有限，这么短，是不是几分钟烧晒了。但如果用这支蜡烛在几分钟之内点一百支蜡烛呢，你觉不觉得很晒啊？那是不晒的，一百支蜡烛光不光啊？光很多、啊。那如果那一支白蜡烛有每一百，即是每一支都拿去点着其他一百支呢，那就成万支的了，成个礼堂可以熄晒灯都得的了，是不是都光层层的了，会不会觉得很晒啊？听姊妹，那蜡烛就是拿来点的，我们的生命呢是属于上帝呢，是拿来做什么？不是拿来叹，是拿来为上帝去燃烧我们的生命。好叫我哋见主面嘅时候，我哋有得交账啊嘛！去见主面嗰时唔系好肉酸啊，即系羞羞愧愧，而系咧，哦，主啊，即系我到你嘅面前啊，即系上帝啊，我嘅儿子或者我嘅女儿啊，这是你当得嘅奖赏，应该系咁样嘅心态啊嘛，系嘛？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存住这样的心态，要重视别人的生命，将宝贵灵魂要拯救这一样东西摆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有时候我们怎好像怎样看都不是很觉得即有好的时机，但是当有人去专注福音而不是只是看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有奇迹出现。你肯不肯效法保罗呢？你肯不肯啊？肯，即是要付啲代价，你制唔制啊？制啊，请举手。大部分举手。我盼望你真系制喎啊！我哋咧，即系总括嚟讲，我哋睇翻保罗嘅人生，点解佢咁迫切？因为佢好重视自己嗰个使命，佢不惜一切咧，都要为主作见证啦。呢个就系你同我应该拥有嘅嗰种迫切感同埋使命感啦。即系。如果我们要有这种这样的迫切感、使命感，你一定要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将耶稣基督放在你生命里面的第一位呢？你是不是始至要回应那份的使命呢？你是不是乐意付代价去让万人得救，拯救这些宝贵的灵魂呢？我盼望我们CCC North 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齐心努力，行不行？但我的手不够长，我只是这么伸得这么长出来，你跟我握下手行不行？坐位置握握手，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努力，我们齐心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你重价买赎回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主啊，如果在合适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打发使用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求你差遣使用我们，好叫我们的人生是为主去发光，去为主来到去燃烧，而不是只是为自己来到去打拼。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用在福音的上面，我们的人生是关注别人更多。我们仰望神，我们将自己献在你面前，求主洁净和引领，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